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亦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 逢星期四晚9:30至几多点， 有我大恩，生意好啲，准时见啦！ 啊！各位听众，首先就道歉先，因为呢个感冒唔清就咳。咁但系咧，今日个话题咧就令到我呢个病情加剧咗一倍。 系啦， 咁咧就系最主要个原因就系我哋休息嗰阵时咧，就一路睇紧听众嘅留言。咁啊睇呢个留言之后咧，就大家发觉咧就系、首先我哋睇啲麦美娟嗰、那个嗰段片下边嘅留言咧，即系咳到我死咁滞。 系， 咁咧就。這個阿 Don 就說母女50路3P 女童人壽著衣，就全部都是這個 AV 的類型片來的，我覺得阿 Don 都是應該相當有認識的。 是 那就說這個張少榮就說以為媽咪會賣廣告又拿錯隻狗這樣，那就David 就說叫做淑女貝德之三角關係，我覺得他就是講 得最重，我覺得是 這個都是專業作那 些 名 字。 Harry 就說屬於 2B 級，我覺得如果是淑女貝德就不止的，應該是三級的，應該 甚至乎四級， 甚至乎四級。就跟著呢就大家看到在這個麥美娟上面，我們就 post 了另外一張，據說啊，今屆是另外一個屬於工聯會的秘密武器， 就是民建聯， 是的，民建聯的秘密武器，就是荃灣區的區議員，就是會火拍周浩鼎，在周浩鼎名單裡面的一個熱門的候選人，我覺得真的完全度過的外事形象， 是 沒得輸啊。 是 為什麼？因為高登仔大家以為最熱烈討論是郭芙蓉、麥美娟，錯，是這位叫做林林，真名來的， 是 姓林的林，然後王字邊一個林叫做林林， 是、 的一個女區議員，那就我覺得一站出來已經贏了，冇得輸啊！真係，個原因係咩咧？就係、是、你見到佢嗰個外形，佢嘅形象，我覺得係令到相當之多嘅中年男選民係會投佢票嘅。我覺得 係， 即係嗰種嘅外心爆棚嗰個咁樣嘅造型啊！咁我覺得如果佢能夠真係火拍呢個周浩鼎，我覺得周浩鼎應該排第二咯， 排第二添啊！咁就可以兩個都入曬， 肯定係入曬。嗱，咁大家就我哋大家唔知道我哋講呢個區議員係邊個咧，就上去高登睇一睇高登嘅朋友討論佢嘅話，你就知道佢嘅強項喺邊度。 係 係啦，呢、這個林林女士，我估個名字有少少似內地出世嘅，係 應該似 係。佢嘅選區就係叫做麗興選區啊。 係啊， 係啦，就係 K10 選區嘅。據說佢嘅職業叫做業務發展經理喎。 即係咩咧？ 唔知。是可以是 KTV， 可以是 Business Development Manager， BD 就什麼都可以的、坦白說 是的、develop 什麼呢、 我覺得近年工聯會這個我估是 這個民建聯、 民建聯跟工聯會是學了當年日本這個小泉純一郎為了打擊在這個、自己黨內的叛徒、而提出一個 女刺客的策略。 是 這些女刺客呢，其實很多時候呢小泉嗰陣時就揾咩咧？揾一啲主播，嗱喺傳媒裏邊咧形象好嘅，咁但係咧，我估工聯會、民建聯就要黨性夠強啊嘛，咁先至內強質素先外樹形象，咁所以就係咩咧？喺自己黨工裏邊揾嘅佢，佢係先係招募一啲嘅比較年青嘅有大專學歷嘅人，咁然後咧就去加入民建聯做咩咧？做譬如周浩鼎嘅議員助理啊，做阿鍾樹根嘅議員助理啊咁樣。然後咧就喺個區嗰度蒲足四年，咁然後咧就有區議員辦事處嘅名義去搞好多蛇齋餅種，咁就譬如林林咁咧，後邊就有譚耀宗啦、李慧瓊啊咁樣，咁然後咧就將佢哋個形象打出咗之後咧，就喺個選舉裏邊咧重點宣傳，所以呢個就叫小花嗱，大家唔好俾佢哋嘅外形所誤導啊！佢哋絕對唔係一個小花嚟噶，係戰鬥力相當之強噶，係戰鬥指數好高嘅其實。咁咧就，但係我覺得佢哋有幾個共通點嘅，我發覺啊，唔知係咪同佢哋咧呢、這個 係左派啲人啲口味有關，就係個嘴通常比較嘟咗出嚟。咁我覺得呢類咁樣嘅叫做咩啊？鄧紫瓊嘅嘴咧，其實我估就可能好受建制派歡迎。我覺得 係，我而家甚至乎睇緊佢嘅 Facebook 添，佢有 Facebook 嘅， 我有 Facebook 㗎， 係喎，咁應該有更多嘅相㗎，係。 哇！嗱，呢個冇得頂啊，喺中出係咪？香港中華 出 入 口 商 會 係啦，喺中出晚會裏邊咧，就同呢個企業對話， 係喎， 咁就又係揸麥好勁， 又係揸麥喎， 係啦，咁就。仲要之後咧，仲要同中出嗰啲人咧影一張相，我覺得佢係好有種賢良淑德嘅感覺咧。我覺得係會俾到一啲嘅，佢嘅對手係鄺俊宇啊嘛。咁就我覺得鄺俊宇咧就係叫做文青之又唔係之父啊，佢又咁嘅年紀，但係喺文青界裏邊都係一個頭面嘅人物。 哇！但係真係， 你又唔好咁講，即係人哋嘅強項唔喺個樣嗰度咯。我都話， 但係。 咁咧就呢、這個，我覺得對鄺俊宇又有得，鄺俊宇輸緊我，我覺得。 嗱，呢度睇到端倪啦，周浩鼎喺佢嘅上面㗎。 係啦，冇錯啦。咁咧就，我覺得鄺俊宇係輸嘅機會大。係。點解咧？就係、是、咧，我覺得始終咧，去到形象呢一下咧，鄺俊宇都矮過阿林林啊。 嗯。 咁所以咧就，我覺得林林再加埋高踭鞋啊，再加埋佢一頭長髮咧，我覺得即係、對於好多嘅喺新界西嘅。大叔嚟講咧， 係咯，依啲目標選民啦，依啲 係啦，咁大家上去 Facebook 睇下知噶啦。 係係啊，即係唔使做 friend 都有得睇曬嘅，幾好嘅。 係啦，咁就 平嘅。 係啦，咁就誒，我見到一張同阿譚海邦一齊影相添喎。嗱，呢個咪譚海邦咯。 係喎，荃灣區議會啊嘛。 係啊，喺荃灣區議會， 好明顯 係 彈。 但係好明顯，佢就係挨住阿田北辰嘅。係 啦，唉。 咁啊，譚海邦就唔知點解雙手就擺喺褲浪嗰度嘅。咁陣間問下有機會問下譚海邦啦。咁林林係咪呢個工聯會嘅民建聯嘅一個秘 密武 器咧？咁樣嗱，咁你見到阿林林啲助選團都好得嘅喎，其實 係喎， 係嘛？你有冇留意到？ 係喎，個個都骨骼精奇 嗱。我覺得佢哋另外一個形象咩咧？我覺得唔好走文青路線，林林呢類咧 係 應該學 ViuTV 嗰個 G1 嘅格鬥啊， 係 走 MMA 形象，我覺得係咪會好啲？你覺得 係嘅，啱啊 嚇。 是啊、 你只要想象下佢一個 MMA 嘅造型咧，戴住嗰啲露出手指嗰啲拳套啊， 係係係，其實佢都係比較走健康運動型噶嘛，佢都見到啲衣着都係。 因為呢，佢個嗱呢啲好明顯咧，毒毒都好緊要啊！呢、這個走埋去支持佢嗰啲就咁，但係咧，我覺得 呢個直情係一個 呢、這個直情係啊，同阿鄧紫棋嘅嘴一模一樣嘅，我覺得。其實會唔會鄧紫棋嘅家姐嚟嘅？ 係，即係其實佢唔係識，即係佢應該鄭鄧林林咁樣， 或者係林紫棋咯。得噶，我觉得 哇，呢、這个 嗰、那个金鱼嘴 exactly 一模一样， 系 咁就好多谢阿 Lens 提供咗呢个林林嘅资料俾我哋， 系咯，令到我哋真系 系啊， 精神为之一振啊，真系。 即系我觉得今届立法会选举咧，到目前为止咧，如果泛民要反制呢个工联会嘅女童系列咧，同埋呢个贝德淑女系列咧，我觉得咧就要靠咩咧？就當年小泉純一郎的戰略，真的找啲女主播嚟，然後咧空降落去，排在呢個名單第二位，我覺得咁先至有機會咧，係制衡到呢個來勢洶洶啊，真係來勢洶洶啊，真係， 係喎， 係嘛？如果唔係一個唔在意嘅話咧，連失去咗三分一關鍵嘅話咧，你諗下香港嘅民主事業就係俾來勢洶洶咁樣沖冧咗啦， 冇錯。壓冧啊！ 壓冧咗係啊！即係你攞唔到三分一，共產黨就會提出一個好保守嘅方案。冇得輸啦！你真係 冇得輸啊！真係 係咪雪地？雪地一百人啊！ 萬千嘅真係老中青 制啊！真 係殺曬真係，唉！ 咁大家如果唔想，即係大家可能喺電喺個 YouTube 前面唔知道我睇緊乜嘢。咁你就上去阿林林嘅呢個 Facebook 裏面咧，佢有好多外遊啊、旅行啊，好多平時嘅生活相嘅。咁、我覺得嗰啲相咧個 potential 係相當之高嘅。包括喺張雪地嗰張相咧，其實即係有少少感謝制嗰種 feel 嘅。其實 應該可以做啊，即係競選嗰張宣傳相嚟講。 我覺得直情立法會選舉俾佢排第一嘅話咧，呢張相就唔周浩鼎都唔使出現啦。係咪寄郵寄去屋企，淨係寄呢張？ 係。 乜嘢字都唔使， 乜嘢字都唔使啊，系啊，跟住你其他嗰啲唔記得噶啦嘛，咩陳浩天啊嗰啲，全部就唔幫佢記噶啦嘛，咁你咪投曬佢票啊？你話你見到呢張相， 冇錯， 係啦，咁咧就呢、這個嗱，聽眾就好 mean 啊，我覺得其實對於呢啲嘅即係喺選舉裏邊咧，帶俾咁多歡樂俾大家嘅人咧，我覺得大家就要鼓勵，俾多啲，俾多啲鼓勵佢哋，我覺得 係啦。 是啊，如果不是的话，一场选举里面你是不是真的只是想看看卿姐黄碧云再加这个什么话，有听众说这个三合一、啊、还有何秀兰、啊、 何秀兰 是吧，看了这么多年了，你想想是吧 好厉害、啊、这个是阿莱斯找的是吧那张沙滩那张是不是阿莱斯找的呢，应该是啦，哇这张犀利， 咁咧就我覺得聽眾就大家千祈唔好用一個即係點講咧有色眼光去睇，我覺得，因為咧始終咧立法會選舉咧，我覺得都係比實力嘅，冇實力嘅人咧就咁淨係識得嗌口號裝腔作勢嗰啲就唔得嘅，我覺得就一定要真材實料咧，先至喺選舉裏邊咧有機會，因為咧就而家有社交媒體嘛。咁你唔係真材實料嘅話咧，好容易俾人踢爆啊！所以我就話麥美娟嗰啲純搞呢個 lace 形象咧，就唔得噶，我覺得。所以我而家嗱，我哋呢個節目咧就叫做冇分黨派嘅，我哋、又支持眾志，又支持呢個民主黨，更支持民建聯。就俾條條佢啦。就係將呢個文青系列咧，就將麥美娟換咗佢。就加入呢個林林，係嘛？ 你只要想上林林， 換咗林林個心啊！我意思。就有少少暴龍哥繼續喜劇嗰種做法，就 keep 翻笑陰陰個頭啊嘛。嗱，暴龍哥嗰套戲裏邊咧，佢就要官人，我又要咧，佢就繼續要啊笑陰陰個頭噶嘛。係，咁所以啊呢、這個導演就諗咗條橋嘛，就 key 咗阿 Dada 個身上去啊嘛。係 係係 係，係嘛？所以佢最終其實暴龍哥就唔係，佢就其實係要 Dada 個頭。要谂一个新嘅咁所以嗱，你只要谂下，幻想一下咧，头先我哋铺上去嗰张白衣女文青嘅嗰张嘅女同志嗰种，即系嗰种好浓厚嗰种同志感觉嗰张相啦。只要阿麦美娟个身换咗阿林林咧，我觉得就成个感觉出晒嚟，我觉得。 嗯， 系嘛？ 即系外树形象啫，咁就 嗱，外树形象呢家嘢咧，其实我哋两个都唔系专家嚟嘅。 唔系。 即係相比起有呢個咁多嘅亞視出嚟嘅專業人士去幫工聯會咧， 係、 我覺得就實際上我哋呢啲意見咧，其實都係好門外漢咯。我覺得， 其實咧喺佢 po 呢啲相裏邊咧，嗰位姓馬嗰位朋友，Mia Valley 啊 ，Mia Valley 媽，佢真係好多意見發表嘅，其實 係好似喺英國嘅佢 係咪咧？ 係啊。就佢啲意見相當之獨到添，我覺得，特別 係 排比對偶啊嗰啲咧， 係喎， 係啊，相當之獨到嘅。佢而家好似換咗係呢個利物浦嘅，我利物浦 fans 嚟嘅佢係，以前係謝拉特嘅，我記得係。 係，而家呢位係邊位啊？ 而家咪換咗，唔係成日打 Q 嗰個咩嘛？ 唔係喎，依個邊個嚟咧？ 我哋啲曼聯 fans 又唔識利物浦球員嘅，係 咯。 咁咧就呢個好多聽眾咧就話何方妖孽啊呢啲，我覺得就。大家記住啦，坦白講，如果佢哋肯選嘅話，呢個係香港民主運動嘅出路嚟，係咪先？你諗下，我哋對咗咁多年都係何秀蘭，都係卿姐，再加上一嚿雲，係咪先？而家肯有人肯拋個身出嚟，係嘛？有真材實料嘅咁樣去選咧，咁我哋點解唔俾機會佢哋咧？大家唔好諗住建制派全部都係壞人先得㗎，係嘛？建制派都係好人噶嘛，係嘛？都有啲。同人相處嗰陣時候很好的人噶嘛， 係 嘛， 係係， 即係好識同人相處的人噶嘛，點解你唔俾機會佢哋咧？ 係係 係。你又諗下，冇翁繼文，冇佘英彪， 佘英輝， 啊佘英輝，冇佘英輝同翁繼文，大家又點會知道一帶一路訪京團其實真正的目的是要認識烏克蘭的女士，同埋識呢個吉爾吉斯同埋烏茲別克的表演員呢、系嘛？你谂下张德江讲咗咁耐嚟香港，大家冥顽不灵，听极都听唔入耳，又话一带一路死梗啦，冇用啊！呢啲田北俊又出嚟唱衰人，系嘛？跟住民主派又讲呢个一带一路又呢个冇雷公咁远，我哋香港靠佢系死梗啦咁。但系最终系咩啊？如果冇佘英标同呢个翁继文 嗰六十位紅色一四一嘅成員，我哋點樣落實偉大嘅祖國交託俾我哋嘅任務啊？ 嗯， 係嘛？嗱，你諗下當日呢個曾慶紅，我唔知幾時輪到喐佢噶啦，而家習近平交託嘅叫做內樹質素、 內強質素、 內強質素、外樹形象。嗱，而家我覺得佢調翻轉啦，佢係內樹質素、外強形象。 系， 因为佢的质素是相当之好的，呢度系嘛，系树立起有质素的女区议员出嚟。 系， 如果他哋能够大家破除对建制派的成见的话咧， 嗯， 我觉得鼓励他哋多啲行呢啲，譬如有啲创意的选举宣传。 系， 你谂下，你经过街嗰度，你日日见到叶刘嘅大头，系咪？我而家见到佢咩承担啊、奉献啊咁样，即系头嗰齐。 系， 奉咩献啊？你大佬咁嘅年纪。是吗？侍奉系列咩？真系咁，你谂下，即系如果相对起嗰、那个嗰、那个一个直翻由狮子山或者 ICC 投影林林全身喺度， 系 你谂下系咪几开心啊？大家 真系 咁啊！你而家你行嚟行去，一系而家出晒嘅咧，竞选宣传 系 嘛？一系就黄碧云， 嗯， 喺个小巴嗰度，一落个车就见到叶柳， 嗯， 系嘛？再唔系就见到麦美娟。即係人都癲啊！我覺得真係，即係香港而家啲香港人咁抑鬱，所以我覺得我哋多謝呢個女童系列嘅，其實 係 佢係令到大家咧，如果嗰執個輯相，我希望佢哋咧好似侍產假咁啊， 係 將佢變成一啲 banner 啊、海報啊貼入去。 我估佢哋會整寫真集喺街派添啊，派俾啲 我唔好書展賣啊！ 啊，一書展賣又可以當籌款啦。 係可以，我覺得嗱，因為當日咧書展好多時就係嗰啲嘅阿 Dada 嗰啲嘛，係 咯 係 咯 係 咯。哇，系喎！佢哋三個咁以一身咁嘅白色嘅形象出現， 或者好似係 Dada 試過嘅，譬如個嘴角啲雪糕啊嗰啲咧， 哇！ 你做咩反應咁大先？ 你啲聯想真係真係咁白牙風啊！ 唔係真㗎，嗰啲靚模嗰啲寫真集全部唔知點解食緊雪糕㗎喺度， 我知道， 同埋都有個嘴角裏邊滴緊兩滴，都係雲尼拿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如果。林林啊呢啲咧加埋落去咧，我覺得個 variety 比較多啲。 係， 就其實嗰陣時舊年書展咪有個靚妹影咗寫真集俾人鬧嘅。 係， 係嘛？揾翻個攝影師。 係， 係嗰個攝影師啲角度啊，各方面啊都即係 細路女 好有 feel 㗎，係啦，好有愛心㗎，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加埋落去嘅話咧，嗱你如果書展出又唔計入競選經費啊？ 係， 係嘛？我賣書啫。 係， 咁我話如果佢哋有嗱呢三個就賣唔到嘅，加埋第四個咧。我覺得起碼280一定賣得， 即係林林 係 加埋哇 主打添，我都 主打林林 咁係咯，啱唔啱？ 你真係對佢真係鍾情喎，真係寵幸有加喎。 所以我就唔好中意阿 Lens 幫佢起個叫做美網人系列呢個，我覺得就唔係好啱咯。其實，所以人哋著黑色衫裙啫，我覺得其實。但係諗下佢嗰種嘅即係一面清純的眼神 再 加上一個 襯托一個這樣的大廈的背景， 即是他一個清純的眼神再加上一個相當成熟的肉體，我覺得加上下去就是那種 contrast 那種突顯出來的效果是其他區議員都沒有的，我覺得 那又 是，如果我覺得即是算了，最後給了一條叫就是加上郭偉強下去在寫真集那咁我覺得咧就 perfect 啊，真係。 係。 我覺得排隊淨係簽名會啊，我相信會由會展排到天馬公園喎。 係，哇！咁啊真係何止三分二啊，攞曬全個立法會都仲得啊！佢哋真係勞動啊！ 嗱，呢個計劃啊，你記住啦，呢個真係聰明選民啊，呢啲叫做聰明候選人啊，呢啲叫做。當日小泉純一郎就係咩咧？就係要對付自己嘅叛徒，但係佢冇咁多籌碼，冇咁多有質素嘅，即係贏得出嘅候選人。所以佢就招攬咗一班叫女刺客。 嗯， 女刺客就係咩咧？喺郵政改革裏邊咧，覆佢桌嗰啲人。 係。 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咧，你而家你調翻轉頭諗，如果你周浩鼎已經輸過一次， 嗯， 係咪根本上已經係冇曬呢個新鮮感？ 係。 所以你話如果林林排第二，周浩鼎排第一，我絕對唔會贊成嘅呢樣。 嗯， 係咪？我甚至。如果林林排第一，我會動員我認識的新界西的朋友去投票俾佢添。 係， 作為 Lens， Lens 已經頭先即刻報名啦。 咁呢啲就絕對唔係含淚投票啦，應該。 我唔知含咩啦，總之就好開心去投票嘅。係 係。 你想想周浩鼎他是什么呢？他实际上最终呢其实呢是没有能力，本来他很大机会赢、 嗯、 上一次他那个的就是在新加坡补选里面，其实他最错是什么呢？他错在最后尾那个礼拜他攻击王承志、 嗯、 这个讲真话，他攻击王承志，其实你只要给王承志继续不要攻击他，由他去挖走梁天杨天啊杨岳桥的票呢，那呢周浩鼎有机会赢。所以我觉得很明显周浩鼎是一个呢、政治智慧不够高的人，所以我觉得上一次的测试已经证明他是不能够是大将之才。但如果你想想，如果林林入到立法会，你想想即是立法会的收视率几高啊？ 哇，那他跟陈克勤就啱晒 key 啦。 陈克勤就应该不应该给他选添啦，我觉得其实这些这样这么多届都没有表现的人，咁好明顯就係我覺得佢會有表現啊！我覺得，咁你諗下啦，我當你對家出游蕙禎，係嘛？呢啲全部文青有個感覺係咩咧？文青感覺咧就係咧唔夠扯啊，姿態高啊， 係 姿態高係咩咧？即係高高在上啊， 即係面皮。 譬如見到獨男，佢唔會成個身挨埋去；見到大叔，唔會走去捉住佢嘅手嘘寒問暖啊咁樣。但我覺得工聯小花嗱，你大家留意一下。你上去 Facebook， 你上去他們 Facebook 看看你就知道，游蕙禎絕對不會做出他們所做的那種的，即類似、叫做什麼音樂在線那些表演員呢，將頭埋下去街坊那裡， 是是是 是我覺得、哦、這些我覺得是其實很明顯文青呢，之成為文青是什麼呢？即他覺得自己是 somebody， 面皮薄 、啊、面皮薄，姿態高，咁咧就亦都第，我覺得第三樣係咩咧？文青包括鄺俊宇都係衣著保守。 哇，係 係啊，衣著保守。 呢啲就文青就唔會做呢啲動作。 唔會做嘅係啦，嗱，譬如彎腰呢啲叫做 同細路仔影相。 有個系列係有個郵差送嘢嚟，嗰啲女主角專係彎低腰嘅，唔知咩系列。如果定仲知話俾我聽。咁但佢肯做啊嘛，呢啲動作 係啦係啦。 咁所以但係我諗游蕙禎又好，楊雪瑩啊，即係一噴埋佢。有一张食盘菜啊，你去找下佢个 Facebook 里边，围喺啲盘菜前面， 喂，呢张相真系紧要，真系。 系、哎，我觉得直情系有一种劳动人民嘅一 种血汗典范啊，简直。 嗱，另外一啲系列就系有一啲系全身出汗嘅，好似 系。 系。嗰类嗰种咁感觉啊、嗯，即系好热然啊，全身出汗。 系咯，仲整埋个头巾喺度咁样。 系啊，野外添，仲要。 哇！喺你有冇見到嗰張盤菜照？ 盤菜照係啊，阿 Lens 如果揾到張盤菜照，就同大家聽眾分享一下。其實咁，所以我覺得咧，嗱，文青咧係一啲叫做傳媒吹捧出嚟嘅一啲形象嚟。係文青就係咩咧？就係、是、冇實踐力啊！我覺得就純粹係得一種嘅 feel good。自嗨， 嗯， 系嘛？你好簡單，你諗下對住呢個行機嘅保安，同埋呢個警察支持嘅行機嘅保安，文青冇用嘅坐喺度， 嗯， 係嘛？但如果你話去到呢啲咁樣咧，嗱，佢同馬英國影嘅， 喂，係喎， 嗱，馬英國條褲點解谷起曬嘅中間？嗱，你睇下 Lens 揾下有一張佢同呢個馬英國影嘅相咧，都相當之有代表性啊，證明因為馬英國嘅 taste 咧， 嗯， 佢黐住個咩？ 反佔中， 哦，反佔中，係、那個，但係有嗰少。 有個風 花招線喺度， 係因為熱啊嘛。 咁但係好似落咗油焦鏡咁嘅，點解？ 可能係阿馬英國自己覺得加咗 filter 但係馬英國個肚腩冇咗喎，奇怪喎，真係。 因為可能 filter 咗 咯。係可能 filter 咗，但係佢條褲好窄咯，馬英國。 係 係、啊。就突出咗 心城。 係啦，咁咧就嗱，大家如果發覺咧，就係、是、呢、這個。仲有啲乜嘢喺高登推薦嘅候選人潛在嘅工聯會同埋建制派嘅候選人？他們的支持度不夠的話呢 就提供一些資料給我們、 嗯、 讓我們多些幫我們宣傳，而令到他們能夠去在名單裡面排第一， 是 這個就是香港民主運動都是靠他們的，我覺得 是的、就是、建制派的雷動計劃就是靠他們， 是的、就是、我建制泛民就是聰明選民、 嗯、 建制派就叫做什麼聰明候選人， 是 的，就這些聰明炸彈和聰明導彈一射出來的話，國師頂唔住，我覺得 頂唔住。 係啦，話國師好似新界東喎，係嘛？係啊，國師係新界東。 冇錯， 國師新界東面對嘅強敵，我猜埋 best 啫。 係咯，郭巨帆 冇啦， 小麗， 嗯，楊岳橋、楊天琪， 啊冇喎，真係冇小花喎、啊。 呢、這個容海恩咪係咯， 容海恩係啊新民黨啊係喎， 嗰、那個賣廣告嗰個。嗱， 拜拜啦！呢個容海恩就另外一個咧，我覺得咧可以咁講啊，喺環顧而家所謂 potential 候選人裏邊咧，質素最高啊。係係啦，就呢、這個個樣啊，我覺得係、okay. 就係呢個容海恩啊。 嗯， 咁所以我覺得佢哋一連串嘅，我覺得 即係今次嗰個成個策略都是走呢個路線， 好明顯嘅。我覺得呢個叫做 玩形象， 呢、這個叫做咩咧？ 玩實力。 針對雨傘運動之後冇大台，大家人玩形象。 係。 咁我又玩形象啦。係啦。你港獨本土派玩形象咩？ 係。 抗爭與玩形象咩？咁我又再玩啦。係。咁但係我覺得佢哋有一種咩咧？old school 又煙翻嗰種感覺係令人好激動咯。我覺得。即係有少少黎明嗰種感覺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一啲八十年代嘅造型，但係又煙翻嗰下咧。 係。 我相信好多人咧，特別係我哋呢啲年紀咧，已經係即係六十年代出世嘅人咧，就有一種嘅即係滿懷回憶啊！ 簡直係好似即係翻咗家鄉嘅感覺啊！ 翻去呢、這個即係當時呢、這個。嗰、那個變到咩？嫁咗去美國嗰、那個 葉玉卿， 係啦，唉，真係噏極都噏唔出，即係有嗰種感覺喺度啊！真係，即係呢啲叫做香港嘅黃金歲月啊！ 係， 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大家如果有乜嘢評語嘅話咧，就西瓜 係喎， 嗰件衫好似西瓜， 係喎，係喎， 真係大家只要上去佢嘅 Facebook 嗰度睇到啲相，覺得有趣嘅話咧，可以 post 喺度俾我哋大家欣賞一下嘅。 係， 先休息一陣先。